天长地久，还不是来傻傻的喜欢。 大声说拜拜，你别怕，自己没人爱，这世界还是精彩，你有何必单恋一直， 单恋一直， 单恋一直， 单恋一直， 单恋一直，单恋一直。

醒你，就是要让你留下，让你要忘记。 快乐为主， 感情上只有我知。 快乐为主， 从来不想你有收入。 快乐为主， 你就冷漠不在乎。 快乐为主， 我只想要有人呵护。 Y'a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深呼吸，虽然说我心里还会想起你，我知道我和你不能在一起。让我暂时一个人有更多可能，暂时不是谁的情人，只对自己负责。No，I won't be going back. 现在开始不属于我的爱，没有必要再期待。No, I won't be going back. 现在开始美好的剧情才真盛开。 Oh no more, this time no, I'm sure I don't wanna be with you anymore. I'm not gonna wait around while you go explore. All I have to give is my rejection score. It doesn't matter what you say or how you look. 让我暂时是一个人，有更多可能。暂时不是谁的情人，只对自己负责。 No, I won't be looking back. 现在开始不属于我。期待 No, I won't be going back 现在开始美好的剧情才真要盛开尽管还有一点悲哀我会学习让自己看得开这是我的决定擦亮我的心情全都放开才能容纳未来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天地玄黄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北京时间14点整